再稍微等一下。 行，不着急，反正最后一堂我们 对 对。 所以今天下午您的内容主要就是实战的这个这些实际的例子哈，用这个圣经软件怎么样来辅助研经的这些例子，相信对弟兄姐妹会非常有帮助。对。差不多，好像时间差不多，要不 行，那我们就祷告开始吧。 嗯， 好，那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主要在这个主日的下午，主要求主你来继续的加添我们的体力和我们的心力啊，让我们在啊学习如何用辅助工具来帮助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啊，求主你的圣灵来做开启的工作啊，让我们能够啊通过一些啊工具的帮助，让我们更加能够体会啊主你通过圣经要对我们说的话。也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啊，我们这样渴慕的心，就是让我们能够啊，既然有这样渴慕你话语的心，就让我们在主的话语上今天有所得着。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 阿门。 好，那我们就是我会花几秒钟的时间把我们今天下午大概要 cover 的内容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就把这个slide 就会放在一边啊，然后我们就会用这个主要用的 word 啊，然后具体的来看啊这些就是我们下午要做的这些啊这些实战演习啊。好，那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第一部分呢，就是要做这个词义研究啊，看看这个原文这个词啊到底在说什么。比如说我们昨天布置的作业，就让大家查一下关于这个罪的定义，还有关于这个义的定义啊。那词义研究，还有呢，就是这个刚才是名词啊，那动词呢，像说认识神，那我们要看看认识神到底是怎么个认识法，只是知道呢，还是有更深入的关系。然后关于护道学，就是说别人拿了一本翻译版，然后跟你说哦，圣经是这么说的啊，那我们要甄别一下啊，他说的是不是合乎啊原文的圣经啊，不能说他们随便拿来一个我们就随便相信，那我们就用啊耶和华见证人他的一个错误的翻译，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怎么样用这个圣经软件来做护道学的一个工作。然后呢，对一些比较模糊的模棱两可的经文，你像这个以弗所书啊，今天上午我们也看了大概看了一点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一节说我们在它里面得了基业。那得了基业呢，括号说也可能成了基业，但是呢我们很清楚得基业跟成基业根本是两码事，那到底哪个是对的，那我们要就是从原文的角度来看一下。然后呢在这个希伯来书六章九节他说弟兄们，他既然是弟兄们应该是得救的啊，但是呢他却作者却说，我深信你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他似乎说我们还没有得救啊，那到底怎么去理解这句话？一会儿我们会看一下。然后一个很有争议的事情啊，我们教会的到现在还是就是我自己的弟兄姊妹啊，有一姊妹就是很有恩赐的啊，但是对坚信说女人不能讲道。甚至连领会带会带歌也不行啊，那怎么样去读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我也知道这只是我们的一个看法啊， 那我们读完之后，有人还说坚持，就是说女人不能讲道，那我们也尊重她的想法，但是呢，我们要试着从圣经上来看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好，女人是不是可以讲道？基督徒会不会犯罪？那从约翰一书呢3:6，这里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啊。到底，但是我们实际生活中看见的，包括我们自己，信主之后其实还是会犯罪我们很清楚这一点。那到底怎么去看这个就不犯罪这句话？好，还有最后一个呢，我们就是看这个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圣经当中的比喻那在马太福音13当中有一个藏宝和寻珠的比喻。就有不同的理解。到底藏宝人士和寻珠的人是谁呢？是指耶稣基督呢，还是指这个罪人呢？就是我们或者说得救的罪人呢？这个我们需要去看一下，就是上下文，然后从上下文来看一下到底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好，这个大概呢是我们今天下午想要cover 的一个大纲内容。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比较好的，就是说你想要查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查一查。那如果有什么比较你觉得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回答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就现场把它提出来。就是我们就是试着去讨论一下但如果是比较长的问题那我们希望你扫描这个二维码，然后呢，在这个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们通过微信群来问这些问题，还有解答这些问题。好，那我们就切换到 The Word 这个软件。这个字在大家的屏幕上会不会太小，看不见，或者怎么样？严玲，你那边能看清楚这个字吗？ 我 看 可 得 以 清 看 楚， 得见，对， 可以。 OK，那就好。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字词研究，关于这个罪。那我们看这个罪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因为我就是第一天我也说过，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个神赦免我们的罪，然后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那但是呢，这个罪还有这个义到底指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去细查的话，并不是很清楚。那特别是我们从国内从大陆来的，那你他如果刚一到教会，你跟他说你是个罪人他会很不服气。他说我都是也没有坐过监狱，也没有犯过法你为什么说我是个罪人呢？好像有一位弟兄，他声音是开着的，弟兄姊妹，mute 一下哈。好，那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解呢？或者这种就是不同的想法呢？是因为对这个罪的这个对罪的这个解释因为我们平常在国内谈到罪，你就是个罪犯。罪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想到罪犯，就是犯了法了，杀人放火了等等，就是做了特别不好的事情违反了律法了，违反了法律了。那个叫罪，但是圣经上说的罪其实跟那个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们就是查一下，就是跟罪有关的这个希腊文呢，其实最重要的有三个，一个是 G264G 就是 Greek，就是那个希腊文，然后264是它的 Strong 编码，所以你一看 G264，然后。我现在选的经文呢是这个CUVS，然后 slash s，它就是说带 Strong 编码的和合本。你如果还没有用过这个软件的话，你会看这个在这个经文窗口呢，它上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版本的圣经像第一个 ALT 它是 直译啊，叫 analytical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原文直译分析啊，他就把试着把他那个原文用英语给他翻译出来啊，是叫做原文直译啊，用直译成英文。那第二本呢，你像第二本和第三本都是比利亚study bible 啊 Berean study bible， 他呢就是除了有原文之外，像新约的话希腊文，你看他每一个词他有这个原来的希腊文，然后有这个希腊文的读音，然后有英语的翻译，然后呢有一个词形编码，这个词形编码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它其实对反映这个词的语气、语态、时态，这是很有用处的，然后还有其他很多这个中文的译本啊，像这个 CNET 啊，就是新英语中文译本，还有CNV 啊 ，Chinese Version， 就是中文新译本，还有 CSB Chinese Standard Bible， 中文标准版，然后。你如果不会读这个词的话，这有一个拼音 Bible， 你可以把这点到拼音，然后它有这个拼音的读音啊，你可以看一下啊。然后平常我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CUV 啊，是 Chinese Union Version 啊，是这个和合本啊，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本。那刚才我要搜寻的这个呢，叫做 CUVS， 然后 /S， 这个是。第一个小 S 呢就是 Simplified Chinese 啊，是那个简体的和合本，然后后面那个大 S 呢是说它有 strong 编码跟着这个 Bible， 所以你看它后面的标了很多 G 多少 G 多少，这是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它的那个希腊语的标的这个标号，你根据这个希腊语的标号，你比如说现在我搜寻的结果，我看见这边有个264，我再搜寻一下好了。264啊 ,264 呢，比如说第一个词是马太福音的18章15节，然后这是说得罪，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那我把光标移到 G264， 这就出来一个窗口。出来这个窗口呢就告诉 G264 啊，在 Michelson 这个Strong 编码字典当中它的解释。当然它有这个你如果按这个 shift key， 然后可以把光标移到这个解释当中去，然后你就可以看见说G264 它的希腊文的写法，然后它的就是读音的方法，如果我不会读哈，但是根据这个音标的标注好像是 Hamartano 啊 Hamartano Hamartano 之类的啊，大概是这么读的，然后你就可以看它的英文解释的意思 to miss the mark and so not share the price， 什么意思呢？什么是罪呢？这里告诉我们是罪的最根本的定义是叫失不中地啊，就是打射箭没有射中靶心， miss the mark 就是脱靶了没有打中这个本来应该打十环的结果脱靶了miss the mark， 然后呢因为 miss the mark 所以呢Not share the prize， 所以不能得奖。这就好像体育比赛一样，你要射箭的比赛啊，你射箭，你的目标就是射中十环那个圆心，靶心。但是你打不但没有射中靶心，连靶都没沾上，那肯定得不了冠军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罪呢，根本就是。你如果看这个罪的定义的话，是根本跟杀人放火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这个罪的最根本的定义是什么呢？是错失标准啊，错失标准。所以我回到我那个 slide 啊，我的就是那个总结呢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所以罪呢，这里说不是指杀人放火做错事，而是失不中底啊，就是射箭那个箭没有打中靶心，没有达到标准，因而得不到奖赏。那但是根据这个定义呢，我们会进一步问一个问题，那标准是什么？然后是谁定的标准？你知道小孩子下棋的时候有时候会耍赖。他就按照他的想法，然后我不行，我一定要走到这儿，我一定要把你吃掉， 那是小孩子定的这个规矩，他如果去参加国际象棋比赛的话，他一定赢不了的。为什么？因为人家不按他的规矩走。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罪的时候，那这个标准是谁定的，那很重要啊。那我们但是呢，我们至少看到说啊，这个至少看到说圣经中提到这个罪，跟我们平常中国人想象的一个罪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是偏离目标的意思啊。那其他两个词呢，都是这个词衍生出来的啊 ，G 二六五啊，还有 G 二六六啊 ，G 二六五就是一些很具体的罪，然后 G 二六六呢，就是一些犯，就是说抽象的罪啊，就是一些过犯的罪前呢啊这些东西啊，但是呢，它的来源啊都是从这个 G 二六四来的。啊 ，G 二六四，如果你看电子书这儿也有个 Michelson， 这是啊希腊文还有希伯来文的字典，然后你也可以看见那个跟刚才那个显示的是一模一样的啊，在这个下方的这个啊电子书这个窗口显示的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讲这个罪的定义。那就关键就是让我们看到罪的定义就是偏离标准。那我们一会儿会看见那标准是从神来的。不是偏离人的标准，而是偏离神的标准。好，那这个是罪。那我们再看义啊，义。那义呢，我们就是啊，查一下那个 G 幺三四二啊，也是我们可以从啊，你比如说你不知道义这个义原来的啊这个它的编码是多少，你就直接查义可以啊，你直接在这儿输一个义。然后他当然从我们今天主要看的是就是希腊文，那他旧约都是希伯来文，所以我就直接跳到那个新约马太福音这边。所以我们看见的这个义是 G 幺三四二，这个幺三四二义人啊。那从这个义人那个解释来看，你看他的词根呢，我们看这个字典这部分哈，幺三四二。它的字根呢又是从1349来的，所以我往下走一点，我看看1349，其实从1341到1349啊都是就是关于罪的关于义的一个关于义的一个希腊文。那么看1349，这是这个关于义的一个字根。你看这个1349这儿，它就说什么呢，这个义的定义啊，义首先它的读音叫什么DK 啊 ，DK， 然后它的意思呢就是 right， 对啊。其实我自己的话，我在信主之前或者我之后一段时间，我对义，我在国内当然都读过语文了，这就是这个义人也都听说过，但是到底什么是义人，我就还是真的是不清楚这个义人是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看见这里讲，至少说圣经上讲的义。啊，说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对，是合乎标准啊 ，justice 啊，是满足那个 principle 或者 decision 或者 execution 的标准，所以是他符合标准，他是对的啊，他是公平合理的。你如果看1342的话，equitable 是公平合理的。那这个义呢，就是刚才罪呢是错失标准，错失 target。那这个义呢是合乎标准，但是呢，仍旧回到原来的问题，刚才错过标准，错过谁的标准呢？那现在合乎标准，合乎谁的标准呢？我们说义就是对，其实从英文的词根大概也能看出来哈，义在英文当中 righteousness， 它的字根是 right， 这个其实比汉语要清楚一点。那我就从英文来看是做的是对的，但是是在谁的眼中是对的啊，在谁的标准上面是合乎标准的啊，这个就是从圣经上啊我们就能够找出答案的。那回到 slide 这边啊，好，那在罗马书的3章26节， 他说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那在这里都讲明了标准，罪和义的标准。神自己他是对的，他是那个 right， 他是那个 standard。 那我们如果 meet 满足他的 standard， 达到他的要求，那就是义。所以这个义是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个绝对标准不是你定的，也不是我定的，是神定的，神自己就是标准。所以你看亚当被造的时候有多么荣耀，他是照着神的形象，照着神的样式，有神的气或者灵在他里面，真的他是满足神的公义要求的一个人啊，在他犯罪之前。所以亚当真的是特别的荣耀的一个被造之物啊，其他的任何的被造之物没有他那样的荣耀。那所以呢，当他犯罪之后，他失去这些荣耀，那我们也随着亚当，我们也失去这些荣耀。所以你就能稍微理解一下，就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啊？神本来造我们的时候，真的是带着神的形象，带着神的样式，带着神的灵啊，真的是荣耀的不得了啊！但是呢，人把他给放弃了，要寻求自己的义啊，寻求自己的。所以刚才说了，那个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神的义。那虽然人给自己也造了很多标准，但是人的义啊，达不到神的义的标准，所以呢，不能够算义。所以罗马书3:26告诉我们很清楚啊，神要在今世要显明他的义啊，让我们知道呢，神自己为义啊，他就是义的标准。但是呢，好在什么呢？他也称啊，不是把它变成，而是说称为啊 ，justify 或者啊 call 那些信耶稣的人为义啊，所以这个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犯罪之后达不到这个义的标准，但是神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称我们为义啊，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啊，所以但是中文虽然就单从这个义这个词呢。不太理解义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繁体字的义的这个写法来看，其实古代的中国人很理解这个义啊，就是什么呢？啊，羊在我之上，对不对？所以呢，感谢主啊，虽然啊，真的是中华民族这个后来不认识神，但是我想他们在造这个字的时候啊，应该是认识神的啊，知道义是从哪里来的，感谢主啊。好，关于这个罪和义啊，大家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没有？ 啊，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 search 1342，然后发现了罗马书有，假如有15个地方，我怎么样把这个 list copy 下来呢？就是说，你这个 list 啊，正好像只能一个找，然后 cut and paste 到我的 Word document， 还是有没有办法，就是说把这个变成一个 list？ 你可以把这个，你看，你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马太福音这儿 ，right click， 然后你把所有选取的你贴到列表当中，你点这个，然后你到这个列表这儿啊，它就啊，我刚才没有选，我把它应该把它选中啊，应该把它选中。对，我把它选中之后呢，我就可以 right click， 然后把它贴到经文列表当中，然后它就整个把这个所有你选取的经文，你看你在圣经窗口的最右边有个列表，是 verses， 你刚才把它选中之后 right click， 然后加到列表当中，它都过来了。 你怎么样一次选很多个？ 你就按着那个，你选第一个，对吧？ 啊，就往下了。 然后你呢，你再按着 Shift Key， 就跟 Windows 的操作一样。 啊、OK。 然后。 会了。 按 Control Key 也可以。 OK， 会了，谢谢。 好，不客气。 嗯、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走，然后回到我们的slide， 我看该讲哪一个。好，那认识神啊，好，我们再回到圣经这边。认识神，那我们就查找这个认识。认识呢，因为我们要查的是希腊文，所以我们来到新约啊，从来不认识你啊，我还回到这个带这个 strong 编码。你看这个认识呢，就是希腊文它的编码是1097。那1097呢，你如果就是互参一下，它直到旧约的时候，其实在新约你也能看，就是说也可以看，就是它这个到底是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一下。但是一般我就是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是把它互参到就是旧约的那个希伯来的 Strong 编码这个1097指着希伯来话的，就是说转到希伯来文的话就是 H3045， 所以呢我就查那个 H3045。在我这个还是中文状态 H3045。好，你看， 哎，长老，您刚才就是用希腊文的那个 strong 的 number， 您怎么就找到那个希伯来文的那个对应到希伯来文的那个号码去呢？ 其实原来我没有把那个有个叫 APP 的，它就是其实是一本。他是把那个所有的希伯来文都整个新旧约都译成那个希腊文了，所以呢，从那儿就是你可以找到那个旧约的时候这个词在就是在哪儿出现，它是什么就是什么编码。但是我打包那个包里边没有那个圣经，就是我让大家下载那个，所以我就在这里没有演示。对 ，OK， 对。就是为了缩小那个软件包的那个size。好，那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候这同样也是知道就认识知道是同样一个词那如果我们继续往后看的话，我们看到大部分的旧约翻译成知道但是如果你看到第四章的时候这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就是亚当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所以你如果看这个3045希伯来文叫Yada， 那就是 to know， 然后就是我翻译成一般的话，就是一般的翻译的话是知道认识，但是你如果仔细体会的话，这个就是好像这个认识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呢？到好像夫妻在一起的那种程度就是互相的了解那种程度。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词这个认识或者知道这个词那在圣经当中它不是简单的听说过而已。你比如说我听说过特朗普总统听说过，但是呢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也没见过他的面，我只是从新闻上知道他很多的事情，但是我跟这个人没有任何交集。但是亚当和夏娃，亚当认识夏娃，原文就可以翻译说亚当认识夏娃，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那这种关系就跟从新闻上认识那是根本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就是这样仔细查这个认识的它的原文的这个含义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就是这个认识神。你看这里约翰福音17章， 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这个认识呢，就不是很简单的头脑的认知而已啊，这个认识呢，就是说你跟神真的是有一个关系啊，你真的是愿意在你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耶稣啊腾出一个位置来，让他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啊，这样一个关系啊，才叫真的是认识我们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啊耶稣啊，所以是认识神啊，是要建立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所以就是这个方法呢，就是说你查这个词，在别处在圣经当中别的地方出现的时候，它是怎么翻译的，然后我们去仔细的体会一下啊，这个词啊到底是啊是一个深刻的含义是什么啊，就是其实中文的词汇啊，有些时候你直译的话也不能完全反映它的一个含义，你必须要生活在这个文化当中啊，你才能够仔细就是品味到啊这个词的意思，在中文有时候也会出现啊类似的情况啊。所以呢就是就是通过就像类似于 cross reference 就串珠一样把它串到其他地方，然后而且是看它的原文，看它的翻译啊，你也可以看其他英文的翻译，然后来体会啊就是这个词所要表达的，在当时的环境当中，在当时的语境当中啊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啊。好，关于认识神这个词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接着往下看，就是下一个是关于呼叫学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人性啊神性啊。那很多的异端，你区分异端很有一件很最直接的或者第一手要你要做的，怎么样区分他是不是异端呢？啊，很重要的就是要看他对耶稣身份地位的一个看法啊。那我们在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们也讲到基督教的三大根基哈，就是三一神论，然后基督论，然后是圣经论。那关于基督论呢，它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啊，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如果否定耶稣的人性，如果否定耶稣的神性啊，这些我们就认为他跟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啊，耶和华见证人啊，这个宗派，那他有一套他们自己的英文翻译译本，叫做新世界啊 ，New World Translation。那他在好多地方，这只是举一个例子哈，在约翰福音的啊一章啊一节啊，我们都很熟哈。中文和合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前面一部分没问题。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最后一句呢 ？And the word was a God. 啊，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所以在最后这一部分，他说耶稣这个道啊，就是一个小神啊，所以。那这个怎么去看他的看错，怎么去查他翻译的是不对的呢？当然我们知道中文翻译的是很好的，道就是神。你如果看那个就是一般的印刷体的话，在神前面空一个格啊，那是专指我们的耶和华神啊。那如果是小神的话，他前面是没有空格的啊。那你这个要回到这个就是原文圣经当中啊，我在这里举的是 BSE， 我再回到 BSE 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啊 ，BSE 就是 Berea Study Bible 啊，约翰福音第一章，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那我们重点看的是最后一句啊，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在这儿啊，就是所以呢，这里你如果看那个英文的直译呢，就是说 And God was the Word， 好像直译是说神就是道，就是那道。但是呢，希腊文不是这么翻译的。希腊文它如果有冠词的话，比如说这里的 the 啊，这个定冠词，那它是主语。那在同一句话当中没有冠词的，那它是宾语啊，它是宾语。所以呢，应该这样翻译，就是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God。那这个翻译这个也没问题，但是关键就是说，这里这个词这个 God 到底是一般的神明啊，还是指的我们耶和华神？那其实我们回到这个 ALT 啊，这边翻译的很好。ALT 是一个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原文直译啊，原文直译。你如果看的话，就是最后这一小段 and the word。Was God， 然后他有个方括号 ，or as was as to his essence God， 就从本质上讲，耶稣就是神。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说 the Word was the God， 不能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跟父神、子跟神还是有区别的。子不是神，子不是父啊，我不是说刚才说错了啊，子是神，子不是父。父也不是子，他们在位格上是有区分的，所以我们不能说 the word was the God， 不能用两个的，但是说 the word was God， 这个是合理的，因为就是说耶稣跟父在本质上是同尊同荣的，是同等的 same quality， 所以这个 ALT 它的翻译是 to his essence God， 就是说从本质上来讲他就是跟神同等的，这个翻译是很好啊，但是呢，他不是比耶和华小的、次等的一个小神，那是不对的。所以从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那耶和华见证人他的 New World Translation 啊是有问题的啊。我们所信的道就是神跟神同尊同荣的神。他不是一个小神啊，不是一个次一等的神，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说，就是区分这个区分这个，就是如果你想要区分他是不是纯正的信仰很明显的一个方面就是从他承认不承认耶稣的神性从这儿来出发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 ALT 这个译本就是 To His Essence。God 就是从质量、从本性、从本质上来讲，这个道就是神同尊同荣所以就很容易区分了当然，我们要有一点点这个，就是说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的这些了解一点点的知识比较会有帮助了。对，好。这个经文的翻译跟护道学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说一句哈这一处的经文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经文一个部分因为这个神在这里呢他没有定冠词所以他翻译成一个 God 呢他有这么一个可能但是这个经文的重点它的特点是在希腊文里面它把这个 God 它放在前面因为它这个次序跟中文不一样中文你主语你只能放在前面但是中文希腊文里面的这个语序它的语序它表达出它的重心它的强调 是 这一个小就说的是这个道就是神所以它把这个神摆在前面他强调这个神他没有定冠词确实他留下了一点可能性就翻译成一个 a god 可是它摆在前面以后，那它就是很强调了这个话的它的性属性，它是神。 感谢主，对 ，Amen， 谢谢，嗯。好，那我们接着往下啊，看下一个。 我也顺便提一下，就是这节圣经就说提到耶和华见证人的翻译。那其实我想说，我们在翻译在看约翰写，就说约翰福音的时候，如果你从整本这个约翰福音来看，就是。 喂。 好像突然间没有声音了， 断掉了。对，没关系，我们啊，这个结束之后还可以通过微信来交流。好的，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了。好，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我们也在它里面得了基业啊。其实还可以参考一章十四节和一章十八节。好，那么回到这个 The Word， 以弗所书。好，这里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以弗所书第十一章的时候，中文翻译的很好，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啊，这个本来是很好，但是呢有个括号说得或做成啊，那这个我刚才也说了，得和成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那到底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呢，还是我们成了基督的基业呢？啊，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概念。那我们往底下看，到十四节的时候啊，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好像似乎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十一节他说啊得或做成啊，就是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像是我们在基督里就说哦，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基业。然后再看十八节，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你看这个的时候，好像是说就是神啊，神在圣徒中要得什么基业一样啊。这个基业呢，如果你去查这个词的话，我们回到这个带 strong 编码的这个词啊，那这个基业呢就是2817啊，你点一下2817，2817呢这个底下出来它这个希腊文的解释或者英文的解释，叫 heirship 或者 heirship， 是什么？是就是继承权，继承就是继承权吧，叫做，我看看这边怎么说2817啊，基业就是要继承的产业啊，继承的产业 heirship 啊。那一般的话，我们会知道一般我们谈继承的话，一般是比如说有个父亲有个儿子，一般是父亲从儿子那里继承东西呢，还是儿子从父亲那里继承东西呢？ 那肯定是儿子继承呀。 对，所以是小的从大的继承东西，所以这个词是很确定的。那我们就回到那十一节和十四节，那就比较甚至包括十八节，那我们神不可能说从我们身上继承什么好东西，但是呢我们应该从神身上啊，或者从神那里啊继承产业，继承基业啊，那这个是很就是说很合理的。所以就是根据上下文的这个原理，你会知道啊，这个正常的翻译啊，其实应该是说啊，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啊，这个括号外面的翻译是对的。然后呢，这个十七节当然十四节是没问题的啊，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这个是没问题的。 然后十八节呢，他在圣徒中得了基业，啊，是其实是 his inheritance in the saint， 不是 from the saint， 就说他放在基督徒里面的，他是放在圣徒里面的这些基业，啊，他给到基督徒里面的这些基业，啊，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你看上下文，你看那个词的原意，你就会很清楚很明白，啊，父亲不可能从儿子继承任何东西，儿子要从父亲那里，啊，继承产业，啊，所以这个就比较清楚，啊，好，这个继承产业这个大家有什么分享，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说一句哈，这个十八节和合本加一个德字，误导了很多的人，因为原文它没有这一个德字。 对，说得很好，嗯，是在基督在圣徒中的基业，就放在他们里面的基业，嗯，好，所以呢，这些呢都可以通过这些啊不同的翻译，通过原文呢来帮助我们去啊去理解这个经文的含义啊，就是帮助我们啊就是研读圣经。好，那我们进入下一个啊，近乎得救，啊，近乎得救。然后啊，我们就看一下希伯来书的六章九节。六章九节，希伯来书。六章九节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那关键就是，这里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对亲爱的弟兄们说的，那这些弟兄们已经是得救了，已经是基督徒了。那为什么对这些基督徒说的时候，他说这些基督徒的行为强过这些，然后近乎得救？那其实很简单的，我们就到这个中英文对照啊，这边有个中英文对照啊，在啊这个啊右就中间靠上的部分，你就点一下对照啊。那我们就看一看，就是不同的版本啊，不同的版本。你看这个，在这个右边这个图标栏里边，你可以点，就是选哪一本。比如说，你可以选 King James， 你可以选这个，Net Bible 啊等等，或者 NLT， 你就看看不同的版本它是怎么说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哦，这个是第十节，我们回到第九节啊，这边是第九节。如果我们看 King James Version 的话，在这里就是说近乎得救这一段它是怎么翻译呢？它说 things that accompany salvation， 是这个行为呢，这些事情呢是伴随着得救而产生的行为，所以不是近乎得救的行为，而是说得救之后产生出来的啊，就是新生命能够做出来，新生命能够行出来的这些行为啊，这个是得救之后的好行为啊，不是近乎得救的行为。嗯，然后呢，从这个New English Translation 新英文译本呢，也类似的，他说 things relating to salvation， 就是跟得救，就是跟你的新生命有关的，跟你的救恩有关的啊，这些事情啊，不是说是近乎得救，而是说得救之后会产生出来的一些行动。嗯，或者 NLT 里面他这样翻译，他说 things。That come with salvation， 就是你得救之后自然而然会产生出来的 啊，这些行动啊，这些我们当然都知道是你靠着新生命行出来的，应该都是好的行动，好的行为啊，不会是那些啊不好的行为啊，从新生命产生出来的。所以从这些不同的译本，你大概就能看出来啊，或者我们再加一个啊，再加一个新译本啊 ，CNV 啊 ，CNV 看一下这边。看看中文新译本是怎么译的。他说、不过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然这样说，但对于你们，我们却深信你们有更好的表现，结局就是得救、他这里说结局都是得救，跟英文好像也不太一样。那、但是呢，总比那个近乎得救、是要翻译的要好一些。再看一本，再看看 CSV 怎么翻译的。Chinese Standard Bible、他翻译的是跟英文比较类似的。他说并且是有关救恩的，就是跟救恩有关的这些行动这些事情、所以你就不同的译本之、在这里用对照的方法互相的对照一下对比一下，能够帮助我们、去揣摩、原来作者他的意思。但是并不是说每个译本都译的是100%的贴切，也不定啊。但是呢，我们就可以互参一下啊，能够去找到它其中的一个比较就深入的含义啊。好，那这个近乎得救这段经文啊，大家有什么补充分享没有？ 我分享一点就是。关于翻译的事情，我上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那个蔡明谋牧师，就是基督工人学院现在的院长，他的释经学讲座，那他那时候介绍了一本，就是译本，是他们达拉斯神学院，他毕业达拉斯神学院的一些教授翻译的，就是 NLT， 就是 NLT， 刚才。就说杨这个钱长老也有提到他就 NLT， 那他说那本翻译很好， 对， 我回去看了之后，我发觉对我最有帮助的就是他那边把为什么不同的人都是希腊文或者是希伯来文的专家，这些译本翻译的都是一些专家，为什么他们会翻译成好像不同的意思？甚至好像有时候有一点好像相反的意思，他在那个就是 NLT 的那个圣经，如果你有电子版的话，他那边有一些注释就提到说，他叫做 translation note， 就是翻译的一些注解，就解释了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翻译，不同的译本为什么不同的翻译。那我觉得那个资料非常好，就是说你看的时候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这些都是有名的圣经学者语言学者，他们翻译会翻译的不一样，就是因为就说希腊文希伯来文的本身有的时候意思就不十分的明确，所以说我就可以说建议大家可以参考 NLT 这本电子版的一些就说translation note， 我觉得很有帮助，就是这边提醒这边。 谢谢。对，你看这最后一个啊，我们对比的这个六个版本哈，最后一个就是 NLT。对， 他这个版本对于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就是成基业得基业，他那边也有一些比较仔细的一些注释，这些来源，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ALT 跟 NLT 都是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更尊重原文的一个翻译。所以呢，它是对我们就是说不懂希腊文、不懂希伯来文的这些人，去深入的理解原文还是有一些帮助的。ALT 和 NLT， 对，都是 literal translation。谢谢。 我说一句，这个刚才讲的那个希伯来书的这一节啊，原文里面字很少，所以。你不管看哪一个版本都是可以说是凭着他们的理解来做一些陈述，它里面就只有几个字啊，里面的说里面的光景强人这些，就是说它只有一个强字 better 这一个字， 然后最后呢，就是有一个有救恩这样两个词，两个词在或者两个字在哪里， 嗯， 其他的是都是添加进去的。 对，就像中国的古文一样 啊，如果你添加什么字，那这个凭着译者他的一个理解。但是有一点说他近乎旧文确实不是太恰当。 对， 你近乎表示好像还没有得救，这个有点 是的，是的。感谢主。 好的，嗯。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是比较有争议的啊，我知道很多人的观点都不一样，但是呢，所以我就是跟大家就提醒一下哈，我们学圣经啊，然后帮助我们用工具帮助我们读经啊，不是说我们用这些工具啊帮助我们读经之后啊，就说哦我的理解是最正确的啊，你们都要服从我的解释啊，千万不要这样啊，我们就是工具就是工具啊，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而已，那我们能不能理解的最正确啊，那其实啊需要很多的印证，需要很多的就是从神来的恩典啊，所以千万不要今天学完之后啊就回去就是啊就是啊说你在解经方面成了老大了啊，那个是绝对要不得的啊啊，如果有不同的意见的话，我们要表示尊重，要表示 他都是主内的弟兄姊妹，那我们要尊重他的想法，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想法，但是我们要尊重啊，体谅啊他们的想法。那好，在这里呢讲一个，就是啊就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他管辖男人，只要沉静啊，所以就是说我现在的教会还是有很有恩赐的姊妹，她就坚信这一点啊，她也不但不讲道，也不领诗歌啊，就是说所有的服事她不要参加啊，就是为了就是顺服权柄啊，但是呢我们就是来看一看啊，就是圣经上在讲啊这个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的时候到底是在讲什么啊，二章十二节啊，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二章十二节的啊前面后面啊到底是在稍微扩展一下啊，就是从八节看到十五节，他这里就讲到男人啊要不要争论，要随处祷告，女人呢要廉洁自守啊，要正派，要有善行，然后呢女人呢要沉静学道啊，然后就到这个有争议的这个经文，我不许女人讲道啊，然后不许他管辖男人，然后呢十三节紧接着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然而女人要存着信心爱心以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所以这里没有在讲在教会里怎么样，而是在讲在家里男人和女人。那我们就特别看一下这个讲道这个词，我们回到这个带 strong 编码的这个啊这个部分，然后这个讲道啊，如果我们点一下这个词的话，它不是平常我们看到的讲道啊，平常看到的讲道呢，我再回到这边来看啊，其实是在第二部分，平常我们看到的就是先知讲预言讲道，那个词是4395。你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第五节，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是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所以从哥林多前书啊，这个词是真正的讲道。平常讲道的时候就用的是 G4395 这个啊 prophecy， 就是先知说预言的啊这个词。那这是平常圣经中提到讲道的时候所用的词，所以从哥林多前书首先我们就看到啊，女人第一可以讲道， 第二要蒙着头，这是当时的习惯了啊。现在啊，我们没有这个蒙头的这个文化传统，但是呢，他是讲蒙头是要讲顺服的概念啊，要有个顺服的态度，顺服的这个这个表现。然后，但是呢，女人不但可以祷告，而且可以讲道啊，这是在教会里她可以做的。那既然是同一个作者他写的，那而且呢就是都是收录在圣经当中的，圣经应该是不会自相矛盾的，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前提假设，就是说圣经不会自相矛盾。那回到这里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二节，那这里的讲道呢不是那里说的说预言讲道那个讲道，这里是讲 teach 或者说是你看这个就是这个词哈是就是去教训啊，教训而不是讲道的意思。然后你再看这个他这个词讲道跟这个管辖，跟这个管辖就是辖制啊，辖制它是并列的啊，不许它第一个动词，不许它第二个动词，这俩是并列的。然后它的宾语呢都是这一个词男人。你如果看这个 G435 的话这是 a man， 就是从这个数量来讲它是单数的。而且呢这个男人呢经常翻译是说他家的那个男人the man， 就是那个男人，指的一般是他的丈夫。所以不是所有的男人是那一个男人所以你从这个原文来看我们没有时间看他那个就是词形嘛，他不是一大群男人，他就是那一个男人。所以你如果从这个结合就是哥林多结合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五节，你首先就是知道女人是可以讲道，然后但是呢这里在这一段在讲八到十五节的时候是男女之间的关系，其实具体到这个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的时候，很可能指的是在家里面一个妻子和一个丈夫他们之间的互动那保罗不允许做妻子的去教训然后去辖制他的男人然后呢因为男人和女人是有次序的教会其实也是有次序的，但是在家里面男人和女人也是有次序的。所以从这个两个原则来看，其实第一个呢就是从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边来看，第二个呢是从这个原文的就是这些词汇的描述来看，我们认为这边就是不是指女人不能讲道，而是说在家里面做妻子的不要辖制不要教训他的男人，要沉静，要有秩序这是我觉得这里他要讲的一个内容所以我再次强调，这只是我们从这个软件，从这个原文的这个分析得出了一个我们的结论。你说这是不是真理呢？我们不敢100%的保证这就是最对的但是至少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原文的分析可以得出来这样一个结论但是不要说你是最对的不要这样说好，那看一下其实我时间已经到了，那严林，我们底下这个专题之后还有没有还有讲到对吧？ 对，我们三点钟有讲到赞美敬拜赞美，然后是讲到。 OK， 那我们可能要先停在这儿。那我很快的再把，其实就是剩下两张 slide， 我就不具体的讲，但是我把那 slide 给大家放一下，然后大家有个印象，回去可以自己来照着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方法来看一看。好，那倒数第二章呢，就是说，基督徒会不会犯罪？在约翰一书三章六节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这个从哪儿来看 他到底是在指什么呢？是真的一次罪都不会犯呢，还是说是怎么样？那如果我们看就是不同的译本啊，像刚才说的 ALT， 那你会看到它是个进行时，然后你看这个这个 sin 这个犯罪264啊，我们一开始就看264，你看它的这个词形码的时候啊，它是现在的 active， 就是像就好像我们英语的现在进行时。那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凡是住在基督里面的，他不会一直持续的犯罪啊，这是你如果体会原文的意思的话，这是原文会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他会偶尔被罪胜过，但他不会一直的坚持在那儿，持续的在那儿犯罪啊，这是这里要告诉我们的一个真理。所以是现在进行时的这个类似现在进行时的这样一个语态啊，还是会有犯罪的可能，但是如果是真正得救的，他不会不悔改，他不会持续的坚持在那儿犯罪。嗯，这是这个。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怎么去理解那个藏宝和寻珠的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的13章44到46节，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对这段经文的理解呢，就有两种看法。一种那就是关于谁是那寻宝者啊，是耶稣还是基督徒啊，是耶稣还是罪人。我们也可以理解说，耶稣发现这些罪人好像宝贝一样啊，然后就变卖所有的，其实是耶稣把生命搭上，然后把这个罪人给赎回来。那我们也可以说是罪人发现救恩，然后就把自己一切的去卖掉，然后呢去得这个救恩。但是呢第二种解释就比较牵强，那我们不是说直接就说他很牵强，那我们看上下文。那在这一章圣经当中啊，一开始呢就1章9节撒种的比喻，就讲到新生命的预备啊，谁可以接受新生命啊，那好土可以接受新生命。那第二段呢就是说24节到30节麦子和败子的比喻啊，那些败子他没有得着新生命的，他也来教会了啊，好像没有生命的假基督徒一样，我们怎么样去对待他？我们不要把他赶出去，因为到最后神会审判他。然后31节到33节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就是这个住在我们里面新生命的他一个潜能啊，一开始很小，但是他最后他要长成一棵大树啊，这个新生命长大之后他的力量高不可估啊。然后44节到46节就是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啊，新生命的得到或者新生命的获取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有两种可能性。那最后呢47节到49节新生命的检验，到末日的时候啊，那撒网的人要把这个都捞出来，要分拣一下，好的放在里面啊，坏的扔到外面去。所以你在整个这个上下文你来看这个新生命的获取，那我们就很清楚，那新生命的获取不是通过我们努力做什么得到的，那是通过什么呢？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所以在这两种可能的解释当中，可能说耶稣基督是那个藏宝人或者寻珠人更合理一些啊，也不是说人付代价去，人当然要否定自己，要去放下老我才能得到这个救恩。但是呢真正救恩的代价是耶稣基督他摆上的。所以好，那这个基本就是最后的两张 slide， 大家回去之后可以再想一想，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然后再交流一下。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三天感谢赞美你，感谢主啊，真的是借着这过去这4次的这个课程，主要让我们对怎么样去更加的清楚的认识你的话，有一些基本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啊，就求主来使用这些工具，也祝福那些编这些软件的这些作者们， 也祝福那些每一个使用这些工具的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主要让真的是每个人都在主的话语上能够得着造就。感谢赞美主，还是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